让花瓣离开花瓣，安详灿烂，香消在空气后，无人来说。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期许，用你笑容中死去，让爱在灰烬里重生，猎户烧不尽草根，看看有时一念成风， 当花离开花火， 安详灿烂。 大家晚上好，晚上好，你们好。 当花瓣离开花朵，安详残留，香消在风起后，无人来说。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期许，笑容为我纪念，让心在灿烂中死去，让爱在灰烬里重生，烈火烧不尽草根，看看有时一念春风。 当花瓣离开花朵， 安详残留。 山吹朝霧里水相烟わらべ歌聞こえる北国のああ北国の春兄貴も親父にで無口な二人がたまには酒でも飲んでるだろうかあのふるさとへ帰ろうかな帰ろうかな 温柔的眼睛你有相见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让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恋情把那创伤抚平不再流泪到天明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明明白白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情愿成为，万年因你而陶醉。